大家好，又翻嚟呢个家底疗伤，咁咧又系我大肥同埋 K T， 咁咧就我哋今日咧就继承翻上一次所讲嘅，就是、上次我哋就讲沟女，咁我哋今日咧就讲分手。 我认为咁快讲分手就好似，因为呢个话题都有排讲，我觉得沟女，不如讲下啲人喺网上沟女啊， 有得， 好嘛？ 好啊， 咁我带咗啲相嚟啊，咁介唔介意摆第一张相去啊？ 第一张相， 第一张相系啦，咁第一张相就咁呢度呢幅相咧，就系、是、一个交友 app 嗰度我 cap 落嚟嘅，咁啊，咁啊，因为通常啲女仔你知摆一张相咧，就会有好多人去赞噶嘛。 系啊， 吓咁佢写咗一个字，我觉得非常好笑啊！因为你睇到呢张相咧，嗱，佢系玩紧啲效果啊嘛，个女仔又红又绿咁样咧。 系啊， 咁我相信个男仔，即系我相信留 message 嗰系男仔啦，佢就话佢就原本想称赞佢 so artistic， 哇，好有艺术感、啊，但系点知咧，可能佢串错字，咁跟住 auto correction 就帮佢改咗啦。so artistic 咧，即系解自闭，哇，好自闭、啊，话佢。咁所以其实要赞嘅都要大家小心啲啊！ 喂，我就想问你啦，喂，睇个样咁，呢个艺术性嗱，我而家我咁讲啦，总唔知咧，而家喺 Facebook 嗰度咧，只要系女仔有个样摆出嚟，咁就已经好多人 like 噶咯。 系啊，咁你但 like 都唔好写，都唔好赞自闭啊嘛，因为。 咁后续会点啊？你譬如好似你 cap 呢个 Facebook 咁，你 后我呢个觉得好笑啫，我觉得咁咁、我亦都有带其他相嚟嘅，咁例如我哋去第二幅啦，咁第二幅咧好明显咧，我觉得呢条女咧就系搵生意嘅， 咁啊正常啊。 佢又喺度话佢 wink 我啦，即系喺度撩我倾偈咁样 WhatsApp 啦。咁跟住我就答翻佢啦，喺度说 hanging， 喂好嘛，搞咩？咁佢就话你好，今日可唔可以同我去饮杯嘢啊？我失恋，想饮嘢同倾偈嗰啲咁嘅嘢。咁跟住咧，大家睇下个时间咧，其实我都系佢唔知几多碟，佢都好勤力啊，九点钟就开工啦。咁嗰日咧的而且确真真正正咧。是我女朋友生日嘅，咁我就写啦 ，It's my girlfriend birthday， care to join us？ 想唔想一齐啊？想一齐嗱，跟住咧，我仲要写，如果你想嘅，记得带礼物啊。咁我就唔会写，即系 If you do come， please bring a present。咁样就老老土土啦。咁样我咁样答佢，我都认为系都对得住佢噶。人哋咁辛苦咁早就搵食咯。 我都唔一定嘅，或者人哋真系可能寂寞咧，啱啱失恋。 你认为有冇咁大只蛤乸？我又真系觉得呢个世界唔会有啲咁嘅嘢。 我即系我认识啲，因为我年纪大啲啦。我睇到啲，即系如果好似呢啲招数咧，就嗰时咧互联网冇咁盛行嘅时候咧，我哋只有喺酒吧会见到呢啲女仔嘅啫。因为一般咧有个酒吧坐落嚟，有个靓女咁，跟住走埋嚟问我可唔可以请我饮杯酒啊？我今晚失恋啊咁，跟住你嗌支啤酒，跟住佢哋哼下，跟住打开咗个话题。咁、但系而家咧就再简单啲，就网上解决到所有嘅嘢，啱先出嚟，但系好难讲噶。网上骗子好多、啊， 网上骗子绝对多啦。我觉得咧，如果真系有心系搵一啲一夜情人嗰啲咧。人哋系唔会摆相落去嘅，一定会摆风景相嘅。因为如果摆真相，如果摆个样咧，呢、這个机会我觉得系难过中六合彩。 但系我见到台湾好多呢啲嘅， 搵食就啊， 可能系啦。但系即系我见到台湾，因为咧我都有啲台湾朋友有阵时睇到佢哋好多女仔话今晚约出嚟食饭啊，各样嘢系好多嘅。 咁我唔排除呢一样嘢，咁但系。你认为自己是不是真的由细到大都咁行运遇到呢啲咁嘅嘢 除咗我仔，我都相信未见过第二个咯、 啊。 因为我仔好多， 啊、 我仔好厉害、 啊。 但是咧，我知道佢拍过一两次拖，但是咧，佢基本上咧，啲女性朋友咧，Facebook 里面净系得女性嘅啫。 我想问一下你，你嘅仔喺台湾读书啊嘛，系嘛？ 系啊， 喺台湾嗰啲女系咪通常真系好鬼多愁善感啊？系好要人倾诉啊？佢哋睇嗰啲剧啊，佢哋接触嗰啲文化系好鬼 童话故事式噶嘛， 我个仔唔系咁同我讲，即系我咧，佢啱啱咧就喺日月潭咧，就揾到份工，即系今年暑假咧就要做实习，咁喺啲酒店度做。佢话最大嗰间酒店，我睇下过去静鸡鸡揾下佢啦。咁佢成日同我讲，佢话台湾嘅女仔咧好多比较温柔嘅，咁咧就。做乜嘢呢都好似比好似天真咁嘅。但係呢佢話個底嗰度呢就係最緊要比實際比香港更加現實。因為佢成日同我講話，即係佢接觸啦，我唔夠膽嘅全面性。佢同我講話台灣女仔搵男朋友或者搵老公，佢哋都要睇下你後面有冇錢。 嗯。 因為呢佢哋呢好習慣，尤其係唔系台北啦，即系台中、台南呢啲咧，好多都系谂住嫁咗个老公，跟住个老公咧就做嘢，佢屋企凑仔，所以咧佢哋好睇你究竟你有冇钱，同埋咧佢香港人嘅身份啦，唔系话香港人比较高贵啲，但系佢觉得你在香港嚟呢度留学读书，你手边系一定有钱嘅。咁咧，你如果咧，甚至同学啦，你唔系追佢都好啦。咁好多时候咧，去食嘢咧，咁就预咗你请。但系佢哋对翻啲台湾男仔咧，如果唔系话系即系大家对有意思咧，好多时候就 A A 制。所以我仔成日都话，唉，我真系唔会。沟个台妹啊，大佬你成日都咁样谂住我请乜乜乜乜乜乜， 但系请就真系入场券嚟嘅，唔系咩？ 我仔唔使嘅，我仔系我仔沟女永远都话识女性朋友啦。佢除咗两三个系中学嘅女同学或者小学嘅女同学咧，系有即系到而家都仲稳定咁有联络之外咧，识亲嘅。都一定是比我个仔有钱。 哦、 我真是一个相当现实的人。即是我觉得我不找你笨，但是呢我识过他的家境会好过我的。那起码就我不会蚀底给你。 嗯、 我仔是一个可能单亲家庭啦，即是有安全感。他想嘢是这样的方式。他呢就跟男仔呢很少做到朋友的，但他的女性朋友真的多。多到真的。我做老豆都话啦，唉，阿仔不如你都唔休两餐，醒少少，唉，讲大话叻少少，咁啊，即系大把女养你啦，系咪啊？真系女性实在太多，系啊。 我都明白佢嗰、那个嗰种，希望佢唔系净系啲女净系揾佢倾心事啦，因为。我都覺得係幾煩嘅，如果係即係淨係揾佢嚟傾訴啊，唔開心嘅，呢啲女仔係好多好多好多時候唔開心喎，唔知點解， 總唔知唔係喎。譬如佢有兩個朋友係好有錢嘅，好有錢咧就啲獨立屋啊，喺香港有三個單位啊，咁啊有三個單位獨立屋，最近咧就移咗民去台中，咁啊而家台中咧就即係投移民啊最好啦，叻後生女咁啊可以當咖啡。即是咖啡铺啦，咁佢本身有个男朋友， 嗯， 系嘛？但系咧，佢成日要个男朋友送礼物俾佢，咁但系个男朋友咧送咗好多礼物俾佢嘅时候咧，佢咧又将好多好多嘅嘢咧又送咗俾我个仔，但系佢哋两个系朋友啫，好好感情，即系咧开心嘅时候咧，情愿同约我个仔食饭啊，去玩啊，多过约个男朋友，我又唔知点解。我个仔系好有女人缘，咁女人缘其实点，即系点啊？英文？ 女人缘啊，如果一个好女人缘，通常我哋如果系话一个男人好中意乜女都追嘅咧，嗱，即系女人缘呢样我暂时谂唔到。但系如果讲紧一个乜女都沟嘅，嗰啲就叫做 womanizer。咁就系逢女都啱嘅。 哦，咁我 公， 咁如果调翻转啦，即系好受女人欢迎，但系佢又唔系逢女都沟，即系冇女人缘啦。譬如好简单，因为调翻转啊，即系我唔系好想承认，但系我好似个明星咁，我成日行出嚟，好多女仔就好自然咁咪倾几句，哎呀，你有冇电话啊？咁 check magnet 啦，可以，即系摄石女嘅摄石。Trick magnets， 咁我覺得呢個係 比较贴切啲嘅。 系啊，因为其实我想叫个我仔咧，佢有三个中学同学，我都识佢哋嘅，见过啦，倾过偈啦。咁我21、22岁咁，我叫佢上嚟做个年青啲，即系讲后生女识男仔嘅节目嘅，佢哋话我哋唔要做网红，世伯唔好遇我啦，啊费事开晒样，第时沟唔到仔咁。咁但系而家呢个社会啊，即系好似你加拿大翻嚟啦咁，究竟男同女拍拖咧？即系我哋成日一般觉得系西方人比较开放啲嘅。是咪啊？好似你上次讲啦，喂，啊行埋去啊，有个有酒吧咁啊，溜几句啊，咁啊攞到电话咁，跟住睇下点样点样点样。其实分唔分得开噶啦，即系话即系一夜情又好，或者搵个临时男朋友好，同长远真系识一个男朋友系稳定嘅感情，其实。在西方即是欧美啦，或者好似美加啦，啲女仔分唔分得开㗎啦。 其实大家都深信一样嘢嘅，大家其实知道对方喺自己心目中嘅地位嘅。所以呢喺北美呢好多时你就会譬如约会啦 ,first date, 咁可以系即係大家好似系建功咁嘅形式，大家系摸下大家底摸底。咁啊，跟住如果大家觉得适合啦，但系又即系发展，但系又未去到男女关系，我哋叫嗰啲做 seeing each other， seeing each other 其实真系好似拍散拖咁嘅意思。 但系包唔包上床先？ 呢一样嘢就睇下大家系咪 consensual 啊，系咪大家都系自愿噶啦咁。 系啊，因为我哋呢一辈人咧就系有感情拍拖，有个稳定关系先至。即系唔系一定要结婚嘅，但系即系起码有个稳定关系。即系我哋呢一辈人啦，咁你话叫鸡又另外一件事啦，啊搵靓女又一件事，但系即系咁样。但系喺嗰边，即系我哋印象中就是、喂，分咗今晚开心，今晚嚟得，咁跟住行两三次，跟住就散噶咯。即系冇话散，根本上由头到尾系冇嗰个感情上嘅交流，就系、是、总之我嚟到今晚，你觉得高兴，合眼缘啦，就嚟得。 我谂可能个分别就系你觉得上咗床就系终极目标啦。其实上床都系建功嘅一部分嚟嘅， 即系嗰个系呢个基本条件。即系如果你我俾一个基本条件，即系我而家咧嚟建功，你基本条件系咁样咁样，样貌端好，有身材，肯上床，跟住之后咧符合晒所有嘅嘢啦，我哋先至会有后面嘅，即系各方面都包括埋性呢样嘢满意先至有后面嘅。 咁每一个人嘅标准都唔同，咁有一啲的而且确，哇！你知嗰边啲外国人，不论系土生仔又好，练到好大只噶嘛？点解练到咁大只？有时有啲系食药噶嘛？咁你食咗药之后，你估到下边会变成点啊？ 咁当然啦，但系你喂上次你咁讲，喂啲韩国啊、日本女仔，你话去到嗰边即系好似好开放，即系好似我哋香港男士或者好似有啲香港女士咁。因为始终喺香港咧，地方细，咁咧做乜嘢都有啲规限嘅。咁咧，点解有啲人话喂，一翻到大陆，你好似啲人好似变咗个人咁咧？咁我当然见得好多啦。咁我哋出边有个嘉宾嚟揾我，咁佢又见得更加多啦。吓，廿零岁喺出边咁，套用翻，即系喺外国就冇咁多呢啲即系枷锁即系香港就比较，即系始终都系华人社会枷锁啲。咁如果喺美加呢边，即系北美呢边，华裔嘅男仔或者华裔嘅女仔，会唔会好似即系始终系华裔家庭啊？或者唔系，虽然话土生土长或者一个出世都唔出奇，但系佢一个华人嘅聚居地方，或者始终老豆老母可能喺香港过去或者大陆过去，佢哋睇会唔会有好似保留好似我哋香港呢一种啊？ 我觉得点都会有分别噶，因为我都喺国内住过，我发觉国内沟女其实唔系咁容易，比起北美，我觉得唔系咁容易噶。 喺国内沟女， 我觉得冇北美咁容易啦。我覺得北美反而即系，其实北美咧，你问十个女仔，有九个都答你，最紧要个男仔够风趣，咁基本上佢哋都冧噶。咁但系国内嗰啲， 可能我唔識嗰啲招式去用喺你身上啦。 各类基本上就有死人头得噶咯，即系有毛泽东。 我谂住讲心噶嘛， 咁先讲个钱先，你讲心。即系咧，唔系而家系咁，系对香港人系咁，应该咁样讲啦。佢哋可以好捱得嘅国内，但系因为你香港人够佢，佢先天性嘅观念一入嚟喺个脑里面。一系你就呃我，一系你咧就系结咗婚， 系 上嚟搵女朋友。咁一系咧就你本身咧，你香港人系有钱过我哋嘅，即系我唔排除话内地好多有钱啊。咁但系普遍性都系香港人系有钱啲嘅。 嗯嗯。 咁佢哋一嚟到，佢就会喺物质啊各样嘅方面咧，就睇下你嘅条件去到边。 嗯。 佢哋可能同國內嘅男仔識嘅又另外一回事，但佢一入嚟個印象就係咁樣，所以香港人喺國內咧識啲靚妹咧都仲有啲優勢 嚇， 因為有四人頭 嚇、啊。哦，咁啊，咁國內的而且確係比較温順嘅，同埋温柔嘅。咁至於温順同温柔就，就即係啲北美嗰啲，尤其是外國人覺得個個中國女仔都係咁樣噶，温順。咁就係 meek 啦，或者 submissive， 好聽聽話話嘅。咁但我覺得一般都係一個錯覺嚟。 會唔會咁咧？咁外國女仔咧講溝女啦，一般熱情啲啦，係嘛？肯著三點式啦。咁一國內都好肯嘅，買真衫都三點式噶啦，啲泳衣。 或者面嗰塊比堅尼啊嘛，係嘛？即係塊面。 嗰啲係嬸啫，嗰啲大嬸啫。咁但係實際上真係開放 啊， 國內嘅女仔。比香港嘅女仔开放好多，即系咧台湾嘅女仔就可能冇香港嘅女仔咁开放， 系， 但系咧台湾嘅女仔咧起码肯露啊， 嗯， 即系佢哋觉得可能睇得电视多啊，肯露啊，show身材啊，佢哋肯嘅，系冇问题嘅，识男仔另外一件事啦，咁诶同。即係好似我認識咧，我成日去泰國啦，又識得泰國朋友啦。泰國女仔相對都係容易，即係好快脆咁，幾個回合咁就可以搞得掂。 我覺得通常深色嘅皮膚都係比較易喎，唔知 熱情 啊，係啊， 因為熱嘅地方就係咁咯，係 啊， 咁啊都冇辦法。咁但係好似咁，你而家話喂就嚟拉埋天窗啦。咁你太太其实系香港人， 香港人 喺呢度大，喺加拿大 喺香港大嘅， 佢接受到嘅， 接受到啲乜嘢啊？边方面？ 咁你谂住会同佢翻去 系啊， 即系结咗婚又翻去定居嘛？即系我哋同一个 case 咧，就系有个上嚟同我做过义工嘅，佢读飞机工程，就喺香港做，就专做啲私人飞机。咁咧，佢而家就结婚，咁咧就应该咧就两个月结婚，咁佢唔想搞，但系嗰个女朋友咧就系、是、做呢、這个婚姻，即系婚姻顾问啊，即系同你做婚礼顾问啊、 嗯， 就 set 好多嘢，咁、 嗯、 佢自然佢系同人做呢啲嘢，佢咧就成日想一个梦幻嘅婚礼，佢、就觉得咪相对比较烦啲，咁但系咧佢咧就氹咗个女，即系未来老婆好耐啦，做咗好多思想工作啦，佢谂住咧就结咗婚之后咧，佢咧就翻加拿大定居，即系可能九月十月就唔喺香港，咁佢成日嚟，即系嚟搵我哋饮茶咁，有阵时会嚟倾，同你嘅个案好似，咁其实你太太系咪真系接受到咧？ 接受到，佢都其实佢我同佢夹系因为大家嘅价值观差唔多，佢都几北美思想，佢唔系嗱，我认为咧香港女仔有一个好处咧就系刻苦耐劳，呢个都系嘅， 系 不过有一啲啦，当然系有啲公主病啦，公主病我哋叫嗰啲女仔做 high maintenance 啊，咁啊，但系我觉得好彩我遇到个唔系咯，咁啊。 我公主病都睇下对边个发嘅。 头先讲嗰个梦幻婚礼嗰个咧，咁我觉得如果我系佢咧，我就同嗰个未来太太讲，嗱，乜都唔好搞， 你发梦都想不到，你想不到那么梦幻都够，发梦都想不到， 乜都冇搞。呢节讲到呢度，下次再翻嚟。